毓民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第二節啦，我啲做領案咧就準備咗好多好多資料嘅，因為呢個係佢扭咗啊！佢又真係， 我唔知佢講咩喎， 真係不知從何説起啊！嗱，精簡啲啊， 精簡少少咧就誒， 而家又冇漏咗啲 key point 啦。 key point 咧，今日有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 key point 就係、是。點解我話呢兩年一定有事發生咧？因為 Donald Trump 佢之前佢啱啱八個鐘頭之前講過以下呢番説話，佢話 No more countries will take advantage of us，、 啊、 即係冇其他國家係可以抽我哋水，冇其他國家可以揾我哋笨抽我哋水， 當我傻仔。 咁佢會不停地加強軍備，因為就算你而家美國佢哋軍隊入邊都仲因唔係啊，因為奧巴馬在位嘅時間咧 cut 咗好多 budget 嘅。 哦， 咁啊，搞到佢哋有啲，我聽過嚇，有啲甚至乎 cut 早餐啊，嗰啲一陣間佢哋翻到去打完仗，翻到去 VA 又唔睬又唔理佢哋。 冇力打仗啊，俄身嗰啲軍人。 係啊，即係有啲用啲設施有少少有啲係殘舊嘅，的而且確係。咁啊，即係所以點解係一定有戲睇㗎啦？咁、我哋翻嚟講翻啊 General Mattis 先啦，講翻阿馬提斯上將先啦。馬提斯上將，我呢度稍微講少少佢嘅履歷啦，即係佢出身啊嗰樣嘢。咁1950年嘅時候咧，佢就喺呢個華盛頓州嘅一個 Pullman 呢個叫普爾曼嘅地方出世啦。咁、就喺呢個 Richland 嘅地方大啦。就喺1968年嘅時候咧，就喺呢、這個哥倫比亞嘅 Columbia High School 咧就畢業嘅。咁、之後咧，大學嘅時候咧，就喺呢個 Central Washington University 入邊咧，即係呢個應該係中央華盛頓大學係嘛？咁咧、就讀呢個嘅 history 係讀呢個歷史咧，就攞到呢、這個Bachelor of Arts 嘅。咁1969年嘅時候，佢試圖去 enlist 都去參軍啦。咁就，但系咧就喺1972年嘅時候咧，就 through 一個 program 咧，佢係呢個 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 咧，就喺嗰度直接係任命咗佢做少尉嘅。咁啊，當其時就咁，而佢嘅上級咧，當其時咧係對佢嘅評價咧係好高嘅話，佢係一個好intellectual 啊，即係覺得佢係一個讀書嘅人，係睇好多書嘅呢個人係。咁佢自己嗰個私人圖書館嗰個藏書咧，係有成7000本嘅藏書嘅當其時啊。咁而佢嘅一個而當其時嘅陸軍少將咧，一個叫做 Robert H. Scales 咧，咁啊 retire 咗，當然而家係。咁就就對佢嘅評價就係 most urban and polished man I have ever known。 polished， 即系佢唔净止系读得书多，而系擦亮啊，即系点样咧？系系体面嘅，见得人嘅，绝对系。 系啦，一个醒目嘅人。 系啦，咁咧而每次佢有 deployment 嘅时候，即系每次佢要去调去前线去打仗嘅时候，佢一定一本书系唔会离开身边嘅。有一本书啊， 带本书上战场， 一定会带本书上战场。嗰本书咧就系叫 Meditation。Meditation， 咁係一個以前嘅羅馬皇帝叫做 Marcus Aurelius 佢寫嘅一本書，就叫做 Meditation。咁係講都係講嗰啲軍事政治策略嘅嘢啦，都係。咁咧就而佢即係喺退役之前嘅職銜咧，係包括有以下嘅職銜啦：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上將，嗱呢個我哋頭先講過啦。前任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 咁咧就喺呢个就系2010年八月十一日上任，2013年三月卸任退役嘅。咁咧就军阶咧就四星象将啦，统率嘅包括有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第一陆战远征军、海军陆战队中央司令部、海军陆战队战斗发展司令部，即系佢好强调一样嘢系持续发展，即系佢唔系话揸住啲旧嘢就一本通书打到老嗰啲嚟嘅。咁咧，第一陆战师、第七陆战团、第七团第一营，咁同埋咧喺NATO 使呢个北大西洋嗰个嘅组织咧，咁咧就系呢个盟军最高司令转型。 哇！ 即系帮佢哋手去现代化好多嘢，再走去再前端啲嘅做法嚟嘅。咁所以一睇呢一扎太 真系唔简单，呢个真系坚嘅军人啦。 你睇佢心口挂几多嘢，你知？ 记得之前有个共和党嘅麦肯系嘛？佢又打仗又俾人俘虏咗，就话要战争英雄啦咁。 俾人捉咗就猪啦。 咁阿 Donald Trump 咪笑鬼佢嘅，其实佢一个失败，俾人拉咗。 佢俾人拉咗，咩冇英雄？ 有咩英雄啫？ 除非你做 POW 即系做战俘唔紧要，你做战俘，除非你系坚到你可以喺入边偷走出嚟，仲可以将敌人嘅情报讲翻俾本部听，仲要反击，嗱咁样就英雄。 咁咪英雄啊，系咯。 但系唔系。 咁咪俾人拉咗做俘虏，然后翻。就话做战争英雄，佢嗰阵时出嚟选就系用呢个做卖点嘅。咁呢家同呢个比真系， 所以咪 real deal 咯，所以咪真系， 我都唔识讲嘅，真系唔系蚊比同牛比。 咁参与过嘅战争咧，嗱 ，General Mattis 参与过嘅战争咧，就有呢个沙漠风暴行动。咁就系我哋系讲紧系1990年，即系好多九十后出世嘅人系未必知几岁嘅，当其时系 OK。1990年八月二号至到1991年二月二十八号期间。以美國為首的34個國家組成的聯軍和伊拉克之間的一個局部的戰爭，就是當時是無端端入侵了科威特，推翻了科威特政府，就無端端就對外宣布科威特回歸，回歸以及大伊拉克的統一。嗱，呢啲字眼咧，我哋好熟悉啊！啲字眼根本就係侵略嚟， 係啦， 係咪？只不過我哋呢度冇石油，所以美國就唔會理咁解。 呢一單嘢就 trigger 咗呢個咧，真係。 咁當其時咧，馬提斯遜佢係喺參與呢個行動嘅時候，佢係個軍階咧係宗教嘅，係宗教嘅呢個軍階嚟嘅。咁亦都後尾參與過呢個叫做持久自由行動，加埋呢個阿富汗戰爭，就係呢個對事後對塔利班同埋拉登嘅戰爭啦。呢個就係。咁就係係啦，一連蓋針對呢個阿爾蓋達組織同埋對呢組織嘅塔利班政權嘅軍事行動嘅總稱啦，咁就係所以點解叫反恐戰爭啦？我哋呢個已經開始熟悉啦。咁就一到2002年嘅時候，就已經有68個國家拖落水嘅啦，已經就呢件事就。咁啊，當其時馬提斯咧去參與呢場戰爭嘅時候咧，係上教嚟嘅。咁喺後尾嘅伊拉克戰爭咧，即係去推翻薩達姆嘅嗰個戰爭咧，直情係賴啊揾阿薩達姆出嚟打死佢， 喺個窿度抓佢出嚟嘅， 又搲佢出嚟，跟住上吊啊咁嗰啲。咁嗰場戰爭咧，佢已經係佢有份，佢已經係少將嚟啦。嗰陣時已經係即係少將，就係佢離上將爭冇幾多一兩級嘅啫。咁啊都好犀利，即係咁多場佢都有。 佢啲戰績彪炳㗎啦。 係啦，頭先講嘅俘虜帳，佢有份啦。2014年嘅俘虜帳嘅時候，咁啊即係好慘烈，因為俘虜帳有好多 IED 啊，即係有好多嗰啲路邊炸彈啊，亦都有好多啲 mortars 好密集嘅攻擊，當時受到。咁啊，獲得嘅勳章咧就係呢個國防部傑出服役勳章、海軍傑出服役勳章、國防部優異服役勳章、公職勳章同埋呢個銅星嘅，即係 Bronze Star 佢都有嘅。咁啊，所以真係唔係 唔簡單喎！話佢真係投身呢、這個即係國家全情投入，好似佢冇結婚嘅。 佢婚姻我冇睇過，我反而，但係冇乜點樣，冇乜點樣聽佢講屋企人。 我冇特登去揾，好似話佢係唔結婚都係佢一個人生目標咁，知唔知啊？我唔知有冇搞錯？你冇睇咁 佢 personal life， 我反而 personal life 反而我冇睇。 唔係咩？ 反而啲正經嘢我又 佢係專心去 佢真係好 係啊！即係為 保 家衛國，真係怕為 保家衛國。 佢哋呢種。即係咁真係真嘅愛國 patriotism 真係好厲害嘅，同埋有咁智慧，有咁嘅智慧，又有咁樣嘅條件同埋能力，哇！真係我頂嘅犀利。 題外話講少少點解美國人咁愛國啊？即係我哋 我哋譬如话，如果觉得烧国旗好似冇乜嘢咁样， 抛落自己嘅国家嘛。 我哋觉得烧国旗冇乜嘢，因为第一，我哋香港人本身冇香港嘅国旗。 Donald Trump 其实都好鬼爱国嘅，好多人惊佢话烧国旗唔得 啊！ 而家 系啊，梗系啦。我都讲俾你听，点解个原因系咁啊？美国嗰个国旗咧，最初咧有一次就系呢个嘅拜登摩当其时嘅，系仲系美国同埋英国仲系，我冇记错系，即系仲系拗紧系咪独立。即係仲係有交戰嘅時候， 即係上個世紀嘅事啦，上兩個世紀啦。 係啦，咁就喺拜登摩有個地方咧，就叫做 McHenry。McHenry 咧，佢有個 fort， 有個碉堡。咁就當其時咧，就有單嘢咧，就係話呢個嘅大家要交換戰俘啊，因為嗰度立戰爭入邊有好多人即係捉咗咁，又扣留住，又唔知點咁樣。咁當其時咧就美國就有個律師嚟嘅，有個律師。咁咧佢就負責去傾戰俘安排嗰啲嘢，就上咗英國一架戰船上邊，戰船上邊下層咧就有好多人，美國人俾人困住咗， 啲戰俘啊， 係啊，即係鎖住曬，困喺個籠入邊咁樣，好野獸咁樣，好冇人權嘅。咁咧就而當其時咧，英國嘅嗰個軍官咧就好撲街嚟同呢個嘅同呢個律師講，就係話我哋可以放人，不過我睇你嗰個旗。即係嗰個McHenry 嗰個碉堡上邊掛住一面美國旗，早期美國旗得15个州嘅啫。佢話我睇呢個旗唔順眼，你唔放低個旗，同埋向我哋英國俯首稱臣的話咧，我哋咧就唔放人。咁後屘真係唔會放低個旗啊嘛。 嗰個係旗在人在啊， 旗在人在係佢哋嘅精神立國之本嚟噶嘛。 唔係啊，佢旗代表你嘅 真係唔放嘅時候咧，於是佢真係叫咗當其時英國喺嗰度附近嘅所有嘅戰艦嚟啊。一齊向我支旗炮轟啊！佢話即係 打支旗， 係啊，淨係打支旗。佢話你支旗唔落嚟啊嘛，我哋連埋你個寶一齊消失喺個地球上邊、 哦。我得唔交關， 就 bling bling 係咁炸咗一晚。炸咗一晚嘅時候咧，下邊俾人困住嗰班人咧，就係咁問嗰律師：點解我嗰支旗仲喺唔喺度啊？就不停喺度祈禱啊，不停祈禱話神啊，唔好俾嗰支旗俾啲炮火炸中，炸咗一晚之後。炸咗一晚之后，嗰支旗打斜嘅，打斜晾住咗喺度，就冇冧到。后屘点解冇冧到咧？原来有好多尸体啊，有好多人咧、见到嗰支旗就嚟俾人打到冧嘅时候咧，就涌埋去扶住支旗嘅。 哎呀， 咁就明知嗰度系炮火最集中嘅地方，系啊，所以点解唔即系点解美国人你一讲话烧佢国旗，佢咁嬲个原因，就系因为背后个咁样嘅历史。 喂，唔系改宪法。如果佢真係要實行， 所以點解 Donald Trump 佢會講話唔會冇後果咯？因為佢知道點樣嚟啊嘛。 哦， 即係當你唔知道國旗點樣嚟嘅時候， 你唔知係好，唔知係福禍，因為禍咯。如果美國， 好事嚟嘅呢個。 唔係喎，美國好多人又好鬼憎佢噶嘛，好怕佢噶嘛，佢強大起上嚟係嘛，美帝王我之心不死嘅咁。 而后尾嗰个律师佢就系呆咗，见到话不停炸，又咁多不停咁多人前仆后继地涌住去，以死嚟去捍卫嗰 支旗。 跟住佢就开始写嘢，好似有灵感，圣灵降临咁喺度写嘢。一写就系就系个美国国歌啦。 哦， 个歌词啦。 哦， 所以是一起嚟嘅两件事。Benny 为呢个提少少题外话啦，我哋讲翻啦 ，Jerome Matthews， 讲翻 Jerome Matthews 时归正传。Ivan 麻烦你去翻头先嗰啲图啊，有啲预录我哋，即系点解我哋睇嗰啲预录，就因为我哋可以知更加清楚知道睇翻佢人系点样样啊。同埋Ivan 麻烦你将个钟咧摆翻落去呢个嘅左下角，唔该你，系啦， 吓 系 啱啦， 啱啦。咁咧嗱 ，General Mattis 嘅語錄咧呢度咧就有好多嘅，咁大家會知道點解佢癲狗。If in order to kill the enemy, you have to kill an innocent, don't take the shot。佢話如果你要去喺懟死一個敵人嘅期間，如果你係要因為咁樣而殺死一個無辜人嘅時候咧，佢話唔好掹雞啊，唔好開個槍啊 ，Don't create more enemies than you take out by some immoral acts。佢因為咁樣係一個唔道德嘅行為， 你打仗都唔 moral 嘅喎。 但係佢對佢部下係律，即係嗰個紀律係好嚴格，好嚴格。佢哋真係做到呢樣嘢，盡量做呢樣嘢。咁你話係咪癲？某程度上面係癲嘅。如果軍人佢去到戰場上面，佢都仲係同你講呢一套的話，係咪癲咧？一定係癲嘅，係咪 ？No war is over until the enemy says it's over。 就學咯，即係打。 到你打到你认输，打到你 唔 会 嗱。咩叫休战呢？休战就系当你嘅对手，当你嘅敌人同你讲我投降啦， 系啊，真系要投降 咁先至真系叫做休战，系咪 ？We may think it over, we may declare it over。嗱，我哋或者会谂系咪真系打完嗰场仗，我哋会可能会宣布系咪打完。佢 in fact the enemy gets a vote， 尊重佢。 你知道佢有个票嘅，即系佢系佢有份话事，嗱佢有份佢有投降嘅权利嘅，你要尊重佢投降嘅权利。 咁 啊 系。 O K， 即系即系。 我等先，佢要出翻个兵法先得。 要噶要噶。 That is 兵法，唔系孙子兵法。 其 实 佢 绝 佢 香港 讲开孙子咧， 佢 有 一定有睇啦。 佢本身呢会有因为有部下问过佢话点样作为一个领袖呢，因为军队都有好多军阶㗎嘛，你好多时候你虽然要执行命令，但你都要去 issue 命令㗎嘛。佢话点样可以作为一个好嘅领袖呢，点样可以无论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得到人哋嘅尊重，点样可以系任何时候你都系不停地进步呢。咁当然马提斯上将就叫啲人呢冇办法，你一定系要睇书。佢俾咗佢有一個 reading list 嘅，係好長好幾廿本書，即係作為軍人的話，一定要睇嘅書。中間佢話空軍佢會睇某啲書，海軍會睇某啲書，陸軍會睇某啲書。但係我哋海軍陸戰隊的話咧，就因為係最短兵相接啊，好多時係。佢話所以咧，我最中意睇嗰本咧就係咩咧？佢當時講《孫子兵法》 啊。 所以大家唔該一定要睇《孫子兵法》，亦都要。 我諗即係遲啲會有個 Matthews 兵法出嚟㗎啦。 會㗎會㗎會㗎。 因為佢啲語錄咧真係好有智慧咯。 係啊，好精簡。 係啊。 下一隻。我哋睇下一個嘅下一張圖啦 ，Ivan， 唔該你。Okay, you can overcome wrong technology， 就是我哋讲嗰样嘢啦，即系你，所以我gotta change whoever is in charge。 嗯， 即系要擒贼先擒王嗰个道理，即系你要改变，你要终止一个唔好嘅文化的话，你就要揾嗰个散播嗰个文化源头几个核心人物，你要捉佢，怼死佢，有咩都好，唯一系要咁样做法， 做到就好咯。 系啊。一定要好徹底咯，唔係同埋我知道佢好徹底去做嘢，佢係真係會起，即係會起人底成個脈絡，唔會有漏嘅。 所以打仗一定 第二、第三、第四號人物都好危險嘅，喺落喺佢手上邊咯， 應該 係。咁咧就語錄再去就係、是、You cannot allow any of your people to avoid the brutal facts、 啊。 你唔可以避免一個好殘酷嘅現實。If they start living in a dream world, it's going to be bad。 Yeah。 嗱呢個就係我哋成日即係我哋成日話我哋同其他嘅民主派或者咁嘅人有啲咩唔同嘅地方，我哋會話人哋係左膠啦。當然我哋好唔客氣。左膠嘅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話佢哋有好多嘅虛偽，有好多嘅偽善，係咪？有好多嘢係唔實際嘅嘢。 係啦。 发梦嘅嘢， 讲嘢好动听。 即系你何秀兰，你早嗰排 大爱包容呢啲咪废话。 何秀兰咁早嗰排咁，琴日好似记得系琴日出咗个 post 就系话啊，好羡慕韩国啊，啊睇下韩国对住啲人唱歌又得啊，唔好话唱歌冇用啊，跪喺度和平示威冇。人哋赢，人哋点解会系有用？就因为人哋之前掟过好多次嘅。 个心唔同噶嘛，我觉得嗰班呢咁嘅伪君子咧，就系去佢句讲嘅嘢，佢唔系信唔信我，基本上佢都系信自己讲嘅嘢噶啦，吓，即系 活喺自己嘅幻想当中啊！呢啲人系 冇错啦， 一啲都唔。韩国点解可以今时今日你去走去唱歌或者会有用咧？就因为之前有无数咁多嘅大学生又好，领袖又好，反对派示威嘅人又好。掟过几多个燃烧弹系咪？同啲军警有几多嘅冲突？肢体上边嘅实际上咩冲突？你先至换嚟嗰个对等嘅对话平台。 系啦， 系咪？你要同人议和，你要赢咗先有资格同人议和嘅。 能战才能和，系咪啊？ 系啊，即系你要有战斗力，你先可以同人讲，我哋打我哋讲和啦，咁你先至有嗰个对等嘅地位。如果唔系，你系不停会俾人哋去剥削，俾人哋去嚼。 我觉得呢班人咧，佢虚伪得嚟嗰个最嘅作用咧，或者佢嘅目的就系想呃人咯，呃啲人民啊，吓呃啲市民啦。 我哋知噶啦，即系 然后就俾佢， 即系持续失败地持续有得攞分定啊嘛。美国民主基金会系咪？ 但系香港人好易呃噶，真系好易呃噶。其实有一样嘢咧。你有冇你嘅語錄有冇覺睇啊 ？Matt 成日強調一個人咧要做一個 authentic person， 你一定要做 authentic 啊嘛，係一定要忠於，即、就、係、是、做一個真實嘅人自己，啊活在真實嘅世界， 唔好自欺欺人。 因為如果淨係 你係嗰樣嘢，你先至好講嗰樣；你唔係嗰樣嘢，唔好講嗰樣嘢。 尤其是從政嘅人啦，嚇、仲衰過藝人，我覺得。就是虛偽咯，嚇講一啲去呃人，去呃人，咁你全係一個虛假嘅世界，你即create一個假象嚟呃人。 但是 Matthew 就成日强调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是啊， 面对真实的自己。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我哋由我哋头先睇咁多嘢，我哋会知道，马提斯将军佢一旦入主呢个五角大楼的话， 啊， 即系当佢真系做一个国防部长的话，佢第一件事，佢以佢嘅为人咧，你知道佢一个唔会有 bullshit 嘅为人的话，佢唔会凶你嘅。即系见到有嘢唔妥就， 你又唔好凶佢啊！ 佢唔会凶，佢唔会讲废话，唔会讲埋啲咩表示遗憾啊嗰啲咁样嘅，唔会嘅。当你有啲乜嘢嘢，你系真系过咗佢条线嘅时候咧，得噶啦，佢就会揾到去你门口 啦。Point noted， 佢就揾到你去门口噶啦。即系你嗰啲咩？当你解放军啦，当中共你解放军，你搞埋咁多有咩？又起啲咩人工岛啊？系咪？即系呢啲咁嘅掩掩养养啲咁样嘅卑鄙小人嘅动作， 系喐啲人恐吓你哋小心啲啊！你唔好以为我哋唔会打啊，咁样啊，仲谂轰人哋添啊！即系解放军 最好啦，最好啦！之前美国佢咁多铺。点解中共会到今日都仲可以咁即系咁凶狠啊？对我个口头上边仲好凶狠嘅时候， 美国包 系以前由呢、這个严格嚟讲系由克林顿时代、一路到奥巴马期间，即系因为冇办法，佢哋开唔到两边战线，佢哋开唔到两边战线。但系早嗰排我睇过咧，佢哋Donald Trump 定我唔记得系定系 Dematis 都讲过啦。佢话嚟紧我哋再下一个世代嘅战争咧，就系、要做到一样嘢，做到咩嘢咧？左右开弓。 阿普京都 endorse 阿 Trump 嚟，好似 一路爷都好朋友嚟嘅两条，即系佢唔系话有啲乜嘢生意上边来往， 世界变啊，系咪？ 唔系话生意上边有咩来往，而系话佢知道，因为其实普京都好出奇 happy 嘅，即系你当你美国佬有啲咩增喺边度增加咗导弹发射台，有咩都好，佢就即刻有佢上头噶啦，佢上头，即系佢唔会又系好似 General Mattis 咁唔会同你客气嗰啲人嚟嘅，即系所以一升级好快。咁以前希拉里咧就唔识做咧，就不停去刺激佢。咁咧即系当然普京都忍咗好多铺噶啦。咁但系因为好多，因为 Donald Trump 佢知道好多嘢，那个利害关系。 其实美国系咪当初拉拢中国或者纵容中国，就系谂住我嚟对付俄罗斯啊嘛？系咪？ 拉唔到咩？契兄弟嚟，讲好多次。咁但系而家世局有变，就系个时局有变，就系当普京都开始公开地在外交层面上边系会向 惺惺相惜， 向Donald Trump示好嘅，其实都有着数嘅，因为边个想打仗嘅老实讲，因为佢之前佢喐乌克兰嗰阵时， 唔使真系打仗嘅， 佢之前想喐乌克兰嗰阵时， 经济嗰上边制一制中国嘅，我咧已经够嘅。 普京之前经济普京之前想真系喐乌克兰嗰阵时，俾美国咁样召一召佢，即系经济上边封锁啊，成啊，你开会啲人又唔侵去玩啊，啲银行执笠到得翻五分一啊，咁样，即系缩到咁，佢都惊啦，佢都唔想咁，即系再有啲乜嘢再嘥钱嘅军事嘅冇意义嘅军事行动。而叙利亚嗰阵时，只不过你真系喐到佢条命脉，喐到佢嘅钱，喐到佢嗰条油管，所以佢先至会跳出嚟话要咩嘅啫嘛。 哦，咁其实跟住个发展会点咧？你吓 跟住落嚟。好明显的了，当初他讲到明就是说他未上到台已经指着中共来了，说他们是胡乱操控国嘛，说他们 在南海那里搞搞震， 没有问过， 你有问过我吗？ 没有问过大体意见的时间，就将自己的货币自己去贬值， 是简直在挑人的 嘛。那你贬值你不是其实是间接你去剥削其他国家， 还 要有国家有补贴，自己那些产品钢材那些东西，即制造一个完全不公平 的营商的情 况。他那时中国怎样压了入这个世贸之后呢，不是很多东西都不对现嘛，很多情况全部都。佢哋習慣就係講咗唔算數喎，咁人哋看在眼裏，發覺呢啲太過係啊，點可能仲佢繼續？ 因为如果后生少少嘅观众咧，可能唔知道啦。即系譬如如果我哋系几廿翻咁上下嘅时候，我哋会成日会记得以前睇新闻嘅时候咧，每一年美国佬都话最惠国待遇，就攞呢样嘢，即系每一年都会 renew 一次呢个最惠国待遇，就系睇翻攞翻中共啲人权啊剩啊，就逼佢去做一啲嘅动作，而去配合翻即系商业上边嘅优惠啊嗰啲咁样嘅嘢。咁但系佢自从 我朱镕基佢傾咗個 WTO 翻嚟嘅時候咧，中共就開始唔兑現呢啲， 係啦，放肆啊！ 咁就搞到美國佬真係、真係蝕到入獄啦。 係， 咁當初佢睇數噶嘛，佢會而家睇條數話，屌你， 係啊，做生意發覺揾笨喎， 你揾我笨喎，你而家仲係食得紅好心下喎，係咪？咁冇，所以冇辦法，即係你一上台，未上台嘅時候都已經喐定佢先嘅，其實再加埋，如果再揾埋呢個 General Mattis 上嚟嘅時候， 啊係啦， 咁咧就 雙劍合璧， 係雙劍合璧嘅時候，一夾佢嘅時候咧就一定死梗啦，話俾你，呢兩年來一定有戲睇，我 一年有戲睇，我個期待，我哋恨咗幾耐，因為個個都 我哋成日講資爆一即係我永遠都係嗰句啦，個真正資爆 trigger 嗰點咧。我呢個大膽講啊，就是當中共無端端有一日，當佢主動去偷襲另外一個國家，喺冇最後通牒、冇提案上去聯合國嘅時間，當佢會咁做嘅時候咧，咁大家就知道就是、其實咩事呢，其實佢係開始咧，佢去 想利用戰爭，有啲人覺得 戰爭煙幕啊，去俾嗰啲高層去走錢走佬啊。咁啊，呢個我大膽假設啦，因為我占卜師，我就會咁樣講。咁啊，大家睇下。 我好似話有曬準備嘛，我都聽佢呢個講法啦，我真係聽好有啲喺即係同大陸有做生意嘅啲人咧，成日都喺即係講咧，中國嘅唯一嘅出路咧就係、是。打仗我，咁我可以 戰敗一次嘅時候就 OK 嘅， 唔知真定假咧，係咪啊？唉，都話都唔夠時間啦嚇，即係嚇，睇下點啦。 啊，睇下機會再 further。 係啦，我知道都知你咧欲罷不能噶啦，唉，真係太啊，實在係太高興啦，講得啊，欲知後事如何啊，大家就咩啊？ 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OK， 好啦，今次係咁先，拜拜。